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二句：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开头嗰四句系全篇嘅总纲。向下的文字都是那四句的详细说明。总纲的前面两句，祸福无门为人自招，它是讲感应的原理。跟住嗰两句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系说明报应嘅事实真相。四句之中有理有事，虚空法界。依正庄严是一个大的感应果报，一个世界，一个社会，是一个小型的因果报应。讲到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这些是最小的业因果报。所以佛讲的一切经亦离不开这个原理。华严经所讲的五洲因果，法华经讲的一乘因果，由此可知，世出世法就是一个明显的因果报应。所以佛家常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昨天我们读到宋朝魏仲达的故事，实际上是举他来做例子。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众生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一生所做的罪业无量无边，特别是现代人。古时候人亦造业，就拿魏仲达来讲，他做的恶业太多了，但是比起我们现在的人，他还做得少。现代人所做的恶业比他至少要加上百倍千倍都不止。什么原因？古时候人由细接受过圣言教育，所以魏仲达所做的一切恶业是念头恶念，没有成为行为。恶的念头有，恶的事情不敢做。为什么不敢做？圣贤人的教诲。现代人不单只有恶念，他敢做。 罪孽最大的是不孝父母，侮辱三宝，这种事情我们想一下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做？我们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自己想一下，能对得住父母吗？能对得住三宝吗？这种罪孽就不得了了，何况其他。无量寿经上讲得好，善人不善，换句话讲，亦不要太责备他，这种是人人君子之心，可以原谅一切造作罪孽的人。但是鬼神不会原谅你，佛菩萨能原谅你，鬼神不会原谅你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所谓只争来早与来迟，果报这种事情，你好心是非常复杂。我们不要只看眼前，眼前那要真实智慧，你才能看得出来，凡夫怎能看到眼前？人家全心做事，你要看他究竟，然后你才真正懂得果报如影随形。佛家讲果报有三种，第一种呢，言报，凡是果报都有因，都有缘，因缘果报，因是过去生中所做的，缘是现前的，而家所遇到的机缘，将你阿赖耶识里面那些业因又牵引出来，于是变成现前的果报。善的果报一定有善的种子，善的果报一定有善的种子，种子是因，遇到善缘，缘有两种，叫增上缘，有顺境的增上缘，有逆境的增上缘。顺逆增上缘都有好好的果报，那是什么？你的因好。阿赖耶识里头有善的种子，善的因，如果阿赖耶识里头恶的种子、恶的因，遇到善缘，亦会变成恶事，亦会有恶果报现前。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只要稍微冷静观察，你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我一生所遭遇的，各位同修 跟我好多年，你都睇得好清楚。我遇嘅嗰啲缘有善有恶，善缘遇到几位好老师，方东美先生接引我入佛门，张家大师同我奠定根基，李炳南老居士成就咗我。呢啲系善因善缘，以后我喺弘法过程之中，我自己出家嘅道场冇办法容纳我，我被赶出嚟恶缘啦。谂下后来嘅果报好唔好？果报好啊！我如果唔被赶出嚟，我呢一生唔会成就。咩原因？成就要喺讲台上千锤百炼。我嗰个道场就算对我再好，唔肯俾我讲经，冇讲台嘅机会，所以恶缘后来嘅果报好啊。我以后遇到韩馆长，呢一生中三十年嚟帮助我、成就我，俾我讲经嘅机会，道场嘅管理权佢完全攞去。有好多人同我讲出家在家，韩馆长夺权，我笑下，有人管事唔系仲好咩？我就唔操心啦。所以一般人睇到呢种系逆缘，点会遇到咁嘅一个人？喺我嚟讲嘅时候，对我讲系善缘，佢成就我。佢乜嘢都要，我乜嘢都俾佢，我嘅贪嗔痴断咗啦。所以呢种系你善嘅因遇到恶嘅缘，果报仲系善嘅。我有而家嘅成就，人哋话佢唔好，我感佢嘅大恩大德，呢种系世间一般凡夫见唔到嘅。业因果报，只有真正有智慧嘅人先能睇得清楚，先能明白。最重要嘅系你嘅全心，心系印，外面系缘。所以种你嘅心好，因好，遇到恶缘，后来结果仲系好嘅。种善因得善果，做恶因必定有恶报，呢个道理呢本书上显示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所以报有现报，现报是你的因强，缘亦殊胜。第二种叫生报，生报是这一生见不到果报，来生，果报在来生。我哋喺呢个世间亦睇到好多好多呢一类事情。有善报有恶报，似乎唔系呢一生嘅人。 那个人是善人好人，但是他的果报不好，生活贫困，那个人是个恶人，发大财，大富大贵。咁我哋知道佢富贵嘅因係前生种嘅，喺呢一生佢成熟，呢一生所做嘅罪业，来生再受果报，果报通三世。仲有一种叫后报，第三世以后，话唔定几时，有时会隔好多世，因缘遇会嘅时候，果报仲系会现前。明白呢个道理，我哋起心动念要纯，心底要厚，心底厚嗰个人绝对有后福；心底薄嘅人绝对有空灾。呢个道理事实真相，我哋都要懂。注解里头有一段讲，造作善善恶恶，报应如影随形。如影随形是比喻，形是我们身体，身体在阳光之下有个影，影绝对跟住你的身形不离开，说明报应就好似咁嘅，所以千祈唔好误会，做恶睇唔到果报，好恶嘅果报，于是乎信心就失咗啦。古人讲，做作罪恶嘅人而家冇受恶报，系佢前世嘅福报未享尽，佢所享嘅系前世嘅福报，前世福报享尽咗，恶贯满盈，佢果报就现前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心善行善，但是看不到他福报现前，甚至看到他自己本身，他的家庭还遇到很多空灾。很多人看到这种现象，对因果报应的事唔相信，佢唔知道而家所受嘅嗰啲空灾係过去生中恶报嘅余报。等到嗰啲恶报余报受尽，福就现前。所谓善果完成，善心善行绝唔衰退，无论喺咩逆境逆缘之下，你信心坚定，你善行唔会退转，嗰个人真正有福。我哋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们读 曾宏谋篇的五种违规。五种违规里面有一篇陈希仪的心上篇，老师特别注重。叫我哋要好好去读，细读深思，努力奉行，改过。真正修行人，日日检点自己的过失，你每日能将过失发现，在佛家讲开悟，你开悟了。你每日将那些过失改过来，就叫真正修行。呢种是真实的功夫，后方无量无边。改过一定从心底上改，心是根，祸福之根。一个善念是福之根，一个恶念是祸之根。所以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从前在屋企有父母教，翻学有老师教。老实讲，我们现在这一代众生好不够运，没人教了。我这种年纪还沾到啲边缘。细个时候父母教，翻学嘅时候老师教，沾到啲边缘。到台湾我还沾到啲师承嘅边缘。咁真係万幸啦。佛法里头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亲近的老师，一般亲近的人很多，方东美先生的学生很多，张家大师的徒众亦很多，李炳老的学生亦很多，成就为什么不一样？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好学，你能好学，你遇到那些善知识，你就有成就。你自己不好学，遇到亦空过了。好学是自己的因，遇到那些大善知识是缘，善缘啊。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因行，自己没有深厚的因行，那些因行是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所累积所修成的，它不是这一生。所以我们看到好的老师学生很多，真正有成就的不多，道理在这里，缘相同，因不同，果报就不一样。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明白事实真相，就知道自己应该点修学了。而家各位都知道 世间会有灾难，唔单止东西方古老预言都系咁讲，我哋能睇得出嚟，从咩地方睇出嚟人心？中国古书里头讲得好多，人心厚道、老成、社会安定、人民有福。如果世人都充满猜疑、猜忌、贪嗔痴慢、是非人我，这个社会不安定，这个世界不太平。要挽救这个劫难，老实说，《了凡四训》和《感应篇》这两部书好有效。我们每日读诵受持依教奉行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就绝对能造佛。所以同修要求我讲这两部书，我亦好欢喜。这两部书在现代讲最契时机，佛家讲的是契机契理最契时机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